刘关张却已在桃源，弟兄们徐州曾失臣相逢，又团圆。光二爷马场后山的你。张翼德在城楼，龙墨发冲儿冠。耳边响，又听人呐喊，老采样的人马。来到了古城边，城楼上住我你三通鼓，四面旌旗，幢幢威严，哗啦啦打罢了头铜锣鼓，关二爷提刀划掉啊，哗啦啦啦打罢了儿铜锣鼓，人有精神马有欢，哗啦啦打罢了三铜锣鼓。采样的人头落在马前，一来是老儿命该丧，二来弟兄的团儿圆，先帝休回长安川，就在这沙陀过几年。